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的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可以达到20公里，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付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沙峪收费站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之间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辆行驶不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脐带绕颈准妈妈到底如何应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您特别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 脐带是胎儿的生命线，为胎儿母体输送营养。脐带缠绕是脐带异常的一种，以缠绕胎宝宝颈部最为多见。不少准妈妈也会疑问，宝宝发生脐带绕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宝贝松绑？脐带绕颈是否意味一定不能顺产？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主任医师涂金慧跟您聊聊脐带绕颈准妈妈如何应对。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涂金慧涂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脐带绕颈准妈妈到底如何应对。首先呢，要欢迎涂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涂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主任医师涂京慧。 欢迎涂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啊，我们要和大伙儿来说这个关于脐带绕颈的话题。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涂主任，你先给大伙儿解释一下，这脐带绕颈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说宝宝把这个脐带在妈妈肚子里面缠到自己脖子上了吗？ 是这样的哈，我们知道胎儿和母体连接是靠脐带连接的。那么脐带缠绕的有很多种，最常见的90%应该是脐带绕在颈部，胎儿的颈部，叫脐带绕颈。当然了，还有绕在身体的部分，比如说绕身、绕腿、绕胳膊上，哪种情况都有。 很多朋友这个一听这个题目就有点吓一跳，这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然后这脐带把脖子给勒着了，这肯定宝宝是活不下去了呀。也想问问您涂主任，如果真的比如说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查出了宝宝有脐带绕颈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宝宝咱们真的留不住了，或者说真的没法顺产，必立马剖啊？ 不是这样的，其实脐带绕颈的人在自然分娩当中哈，20%自然分娩中的20%都有脐带绕颈一周，也就是说脐带绕颈是可以引导分娩的。当然脐带绕得过紧的时候，可能在分娩过程当中出现胎儿宫内窘迫，那是我们要严密监测的。 也就是说其实脐带绕颈在很多的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都有这个情况。 对，都有。 而且涂主任，我还听说有一个情况，就是检查的时候发现有脐带绕颈，第二次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自己解开了。 对， 也就是说宝宝在这个妈妈的子宫当中它是不停的活动的，有的时候呢它活动的这个我们说寸劲儿赶上了，脐带绕到脖子上了，它可能在这个检查中间这段时间段，它自己又怎么活动又自己解开了，它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要定期的监测一个 B 超。有的病人呢哈，在中孕期的20多周的时候提示有脐带绕颈，那么再过几周再做 B 超的时候，脐带绕颈就没有了。对，因为孩子在母体当中是不停的在动，不停的在游的，所以呢，这种脐带绕颈自然解开的机会是有的。 所以说，如果发现了脐带绕颈这个情况，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既然有可能它能自己解开，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太过担心了？但是我们也说，有一些情况脐带绕的过紧的话，可能会导致宝宝呼吸的窘迫，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我们发现脐带绕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小题目，今天呢依然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铁血战士的电影票2张，是一个兑换码，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方式把这两张面票兑换了，您想什么时候去看就可以什么时候去看。今天的互动题目先和大伙说一说，想问问大家，宝宝发生脐带绕颈一般比较多发在我们说怀孕整个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早孕期、中孕期，还是说我们说这种晚孕期，到底哪一个阶段比较常见发生这种脐带绕颈的情况？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那本栏目呢，今天的节目是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家有什么关于产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专家进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医管局在近日公布了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以及实施效果。截止到今年9月底，通过京医通统一平台完成挂号总人数达到1562万人次，预约挂号的建议候诊时间段精确到了30分钟，市属医院总体预约挂号率已经达到了 88%， 有效地缓解了患者排长队的问题。近两年来，本市积极推进京医通预约挂号、专病专症门诊、专科护理门诊、院内导航等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根据统计，本市患者的满意度从2012年的 86.96 分逐年提高到了2017年的92.6分。 随着天气变冷，11月份本市已经进入到了传统的冬季献血淡季，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和北大国际医院等单位联手发起了生命联盟无偿献血季活动，目的就是通过全新的模式组织团体献血来缓解献血淡季的用血紧张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将会发挥医院自身的医疗资源优势，面向献血集体以及个人提供一系列的就医便民服务， 其中包括了在医院享有优先用血权、体检八折优惠，还可以按照单位、企业献血人数提供不同次数的预约挂号绿色服务通道。 由于没有实行分餐，也没有使用公筷，在我国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极高，成人的抵抗力好，大多数能够和它和平共处。而对于抵抗力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致病的可能性就更高一些。尤其是孩子，如果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食物的消化吸收功能欠佳，从而生长发育落后，甚至会患有胃部的慢性疾病。 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降低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首先就是在进餐的时候尽量使用公筷，家里的餐具要定期的消毒，高温可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用沸水煮 10到15分钟就可以。 个人的生活用品还应该分开使用，不要共用牙刷、碗筷和茶杯等。还有提醒大家要少去不卫生的地方用餐。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涂金慧涂主任在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脐带绕颈准妈妈到底如何应对。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节目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啊，就是想问问大伙儿，宝宝发生脐带绕颈一般多见于怀孕的哪个阶段？ 早孕期、中孕期还是晚孕期呢？我看了一下，大家伙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回答了哈。美丽山水这个朋友他回答的是中晚期，这个既包括了中期也包括了晚期哈。咱们还是尽量的准确一点，早期、中期、晚期，咱们任选一个吧。这样给大伙三个答案哈。那大家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2张电影票。 接下来我们得向涂主任请教一个问题了，因为这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留下的问题，想问问您。他说呢，怀孕已经8个月了，去医院做常规产检的时候，别的指标都正常，但是 B 超发现了胎儿脐带绕颈，而且绕了3-4圈，然后呢这个他就想问问这个绕3-4圈第一，想问问到底要不要紧，第二想问问为什么好好的这脐带就绕到了脖子上，是不是和自己平时喜欢看比较惊悚激烈的电影有关系。这是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涂主任， 是这样哈，脐带绕颈呢它的主要发生原因是根据脐带的长短，那么还有一个呢羊水多少，还有胎儿大小，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还有一个胎儿胎动的情况。 就看宝宝活不活泼， 对， 活泼的宝宝容易有这个问题。 脐带绕颈，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孕妇的本身的这个胎儿的脐带呢，它如果太长了，也容易发生脐带绕颈。那我们知道哈，正常的脐带应该是30到100公分，那有的人呢，可能脐带比较长，他有充分的一个量，让孩子在这绕。当然了，如果脐带太短了，我想他绕3周的可能性也没有。 所以说看他这个描述，3到4圈，首先这脐带长度应该是比较长的。 对。 那咱们跟他说一说，如果已经发现了绕颈绕了3-4圈了，这是绕的比较多的吗？ 属于比较多的。 那么脐带呢，一般情况正常的应该是100公分以下，对吧？但是呢，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会101、102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我们脐带绕颈呢，很多孕妇老跟我说，大夫，我脐带绕颈了，是不是很危险？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拿个绳子绕在脖子上，绕得很紧，绕一圈可能也会有危险。但是像围巾是比较长那个围巾搭在脖子上，搭个3-4圈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不用那么紧张，但是一定要加强监测。 那么监测胎动的情况， 也就是说，其实脐带绕颈的圈数，并不是我们说衡量它一个危险程度的一个指标， 其实应该是它绕的这个松紧程度，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对，如果说脐带绕的比较紧，那是很危险的。 三四圈。 或者说我们一两圈，其实对于我们医学上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只绕了一圈但是绕得特别紧的话，也有可能让宝宝在肚子里面出现危险。 是的，那如果这个孕妇她对胎儿的脐带正好30公分，你说绕一圈，如果这个和100公分的绕三圈，其实危险程度其实差不太多的， 是差不太多的哈。那她现在已经有这个三四圈的这个问题了，她想问问是不是原因和她平时比较喜欢看这种惊悚啊，或者说动作电影比较激烈的电影有关系？ 理论上说关系不太大，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情绪过于激动，那孩子胎动比较厉害，可能也会增加这种脐带绕颈的可能性。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怀孕的整个周期当中还是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对 对, 对， 不要让自己老是过于激动。 对，你兴奋了孩子也会兴奋。 哦，这个时候他就愿意动。 对。 嗯，所以说其实涂主任跟我们说脐带绕颈有几个决定的因素，首先是脐带的长短，再一个就是宝宝的这个活跃程度。 对， 宝宝如果您总是比如说特别兴奋，您总是特别的去刺激他，他总是愿意动的话，很有可能就增加了绕颈的这个几率了。 对，是的。那么大小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如果孩子比较小，他的活动范围比较大， 空间比较大， 对，也容易脐带绕颈。 嗯，好，这是我们说脐带绕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问题。那对于他来说，现在绕了三四周，然后现在是怀孕8个月了，这应该算是中晚期了。 对，32周以后应该是，我们8个月应该是32周以后了。 嗯，那这个时候他这个监测，您刚才提到了，说现在即便是绕了三四圈，也不用太过担心，做好监测工作就行了。 对， 这监测的周期到底多久比较合适呢？ 其实对于28周以上的这些孕妇呢，我们要监测胎动，这个只有母亲自己来掌握的。那么胎动是每天都要监测的，这种胎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胎心监护，如果觉得胎动异常，要立刻上医院就诊行胎心监护。如果说胎心监护也出现异常，我们要立刻 B 超看看脐血流的一个情况，看孩子有没有危险。因为32周以后的胎儿，如果说发现胎儿宫内窘迫出来以后，它的成活率是很高的。 嗯，好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脐带绕颈就相当于我们说勒了一个绳子在我们的这个脖子上，只是这个绳子是妈妈的这个和宝宝连接的脐带哈。 对， 那如果勒得过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每天监测这个胎动。很多妈妈说，我这监测胎动会不会等我发现这胎动没了，这宝宝其实在肚子里面已经发生危险了，甚至说已经没有呼吸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已经来不及了呀？也想问问你。 对，是这样哈，胎动你不要等了没了，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胎动。我们说的、上次我来做客的时候呢已经说过，12小时胎动必须得大于30次提示胎儿比较安全。当12小时胎动少于10次，那还不是消失的情况下，你要警惕了，立刻上医院就诊。你要说一次都没有了，到医院可能会来不及了。如果它的规律跟原来的规律不一样了，或胎动突然少了很多，一定要及时就诊。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监测胎动不是监测它动没动，而是监测它动的这个频率是不是和之前相比变少了， 或者数少了。 对，这个我们说原来它爱动的时间段现在不动了，这个时候您得稍微留心一下。 是的，尤其有这种脐带绕颈2-3周甚至3-4周的这些孕妇朋友们更应该格外的小心。 好，每天都得去定期的监测一下宝宝胎动的这个情况。刚才您说了，如果胎动发生异常的话，就去医院监测一个胎儿的胎心。 对， 现在有很多家庭啊，这个条件比较好，可能会在这个自己家买这个胎儿的胎心监测仪。也想问问家用的这种靠谱吗？ 家用的胎心呢、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孕妇上医院里头，她产检听到的其实是个点的胎心，对吧哈、那显示140、150，其实并不是每分钟，它可能是这个频率。但是我们在医院呢做胎心监护，一般的情况下20分钟的胎心监护，我们要看胎心的反应。所以你在家呢，如果说你听一次胎心有140，并不代表孩子肯定是很好的。那如果胎动有异常，你听到胎心是好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有危险的。我们要看他一个频率，20分钟的胎儿的反应。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如果已经有脐带绕颈的情况，你又发现这胎动有异常了，咱就别再在家用这个家用的胎心监测仪听一个时间点宝宝的胎心是什么样，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听一个时间段，最少20分钟，看看宝宝这20分钟整个时间段内平均下来心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还要看胎儿的反应，比如说有胎动的时候，胎心是不是能够同步的上升或同步的下降，有没有减速，我们要看这些反应的。 所以说不光是监测心脏跳没跳，跳的这个次数是什么样的， 是的， 是一系列的 系列的这个反应哈。 嗯 啊、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答我们的问题哈。我看了一下，回答中期和晚期的朋友是比较多的。之前呢，慧慧也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自己怀孕22周，想问问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发生脐带绕颈。也想问问您，比如说脐带绕颈在整个孕期当中什么时间段是最容易发生的？像这个早孕期，宝宝说胎动基本上还没有，是不是不太可能发生呢？ 早孕期的孩子胎儿太小了，他脐带也很细、基本上不可能 不太会发 生。对，而且他脐带也没有那么就是那么长、但是呢哈，到中期22周以后呢，发生脐带绕颈的可能肯定是有，但是呢可能不见得能抓得住。 嗯， 比如说我们22周一般情况会做个 B 超，对吧？因为脐带绕颈隔着肚子谁也看不到，只能是靠 B 超来监测。22周呢做个 B 超提示可能没有脐带绕颈，那可能过个一个星期就有脐带绕颈了。这个确实是有，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胎儿活动最频繁的，甚至在宫内可以翻跟头的。 嗯 啊，它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嗯，那最常见的，我们说胎儿发生脐带绕颈的，应该算是中期呢，还是晚期呢？ 应该说中期已经开始有频繁的一个脐带绕颈，但是抓可能不见得好抓。但是比如说我们到晚期28周以后，这种脐带绕颈，如果说28周出现脐带绕颈了，孩子偏大了，他这种来回翻身的机会有，那么可能解脱的机会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这个稍微有一点迷惑性哈，但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真正应该引起注意也比较高发的， 嗯， 应该是不是早期不是中期，那到底是哪一个期呢？大家伙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过来吧哈。那这个22周您刚才说了有可能会有发生脐带绕颈的这个几率哈，也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您见过最严重的这个脐带绕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脐带绕颈最严重的后果肯定就是胎儿宫内死亡了。 嗯 嗯，这种情况当然了，因为脐带绕颈胎儿宫内死亡的这种机会有，但是并不是很常见。最常见的胎儿宫内死亡，它常常是一个脐带的扭转，或者脐带的贞结，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常见。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脐带绕颈，因为孩子小嘛，在胎儿在母体的宫腔里的，那么有可能他转着转着可能头从那个脐带里头穿过来了，那这个脐带就打成一个扣，能不能够理解？ 打成了个结了。 对，打成了个结，那么胎盘是固定在宫体上的不动，那孩子在不停的游啊游的，那可能这个结会越蹬越紧。那这种情况呢可能会造成孩子的宫内缺氧甚至胎儿死亡。 所以说很多情况之下我们说脐带绕颈造成的胎死腹中，并不是说我们说绕了脖子上这个把孩子给勒死了。 对， 有可能是这个脐带它不是勒在脖子上这个地方，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地方打了一个死结儿，这个结越系越紧，导致宝宝和妈妈的这个母体，我们说营养输送啊各方面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宝宝出现了各种危险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微信的网友小欧说，孕22周总是爱摸肚子，挺担心这样的习惯会造成宝宝脐带绕颈的。然后还想问问您，刚才您说的这种脐带打结的情况通过 B 超是不是能看出来？两个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比如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妈妈的哪些习惯有可能会造成宝宝在肚子里面比较活跃，造成脐带绕颈的几率增加？ 其实很多孕妇确实愿意摸肚子。那么摸肚子呢，她觉着是可能是跟胎儿的一个接触，对，一个接触，一个胎教。但是呢，哈，轻微的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过度，因为有时候反复的很多次的刺激腹部可能会刺激宫缩，引起早产甚至流产。尤其对这种有比如说早产的先兆，早产的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会增加这种风险。所以我们不建议这种孕妇反复的抚摸这种刺激子宫。 好，所以说抚摸轻轻的可以，但是您第一别老摸，第二是劲儿别太大。 对， 好，那他还想问问这个脐带打结的情况通过 B 超能看出来吗？ 脐带打结如果说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这个B 超大夫应该说能看到，但是你知道哈，胎儿在宫内有时候这个结打的它的位置在胎儿的一个某一部分可能得压住了，或者跟其他的部分 挡在身后面， 对，挡在身后，或者跟某些影像是叠差那个相叠在叠加在一起了，可能会不好发现。 所以说打结这个情况 能不能发现得跟时机有关系， 对， 跟大夫的经验有关系。但是出现打结的情况，是不是同样宝宝也会出现胎动的这个异常？还是作为一个准妈妈来说，每天去监测或者说监控一下宝宝胎动的情况是最靠谱的一个方法？ 对，他监测胎动，其实呢，胎儿在宫内缺氧，早期的表现就是一个胎动的减少就消失，那么两天以后其实才出现胎心的变化。所以呢，如果早期发现孩子是不是有宫内缺氧，其实呢一定要监测你们的胎动。我对我的孕妇都这么说，28周以后你必须得数，你再忙也要数你的胎动，这是早期发现胎儿是否有宫内缺氧的一个唯一你能做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胎动的情况哈。那也想问问这个涂主任，像胎动有些妈妈说这个晚上睡着了，这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意识了，我没法监测宝宝的胎动，会不会宝宝就在我晚上睡着的这个8-9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叫比较多，会不会就在晚上睡着的这段时间发生危险，但是我又忽略掉它了？ 这种情况有，但是机会不是很多，不可能说的每个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每天呢，我们是建议孕妇在白天、早上、中午、晚上各数一个时间段来数胎动。如果白天的胎动基本上正常，晚上发生这种风险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如果你白天胎动已经减少了，你没有关注它，那夜里的发生那种胎儿有异常的这种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最胎动的这个监测早中晚咱们固定时间段然后都监测一下。您别觉得比如说中午监测了之后发现，哎，宝宝好像动的比较少了，你就说等等吧，等到晚上再说，有可能晚上咱们监测又少了，咱们又睡觉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再去医院可能就会耽误我们说最佳的这个时间段。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宝宝如果发生了这个脐带绕颈的情况到底要不要紧，会不会导致孩子缺氧？还有朋友在说，说这个专家不是说除了绕颈还有可能绕到宝宝其他地方吗？绕到其他的地方会不会也有危险啊？很多个问题哈，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说脐带绕颈到底要不要紧，会不会导致孩子缺氧呢？ 刚才我应该也提到了哈，脐带如果说比较松应该没有问题。当然了，尤其是到晚期，我们在生产当中会严密的监测，如果脐带本身比较短又有脐带绕颈，那么在胎头下降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这个头下得不好。 原来是松的，现在 蹬紧了， 蹬紧了。 对，那可能会表现出胎心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频繁的胎心的异常，可能你的分娩方式会有变化了。可能为了孩子安全， 对， 可能给剖腹产，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脐带绕得很松，那么随着你宫缩起来了，头往下走，其实胎心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你可以引导分娩的，没有问题的。 是没问题的。 对。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发生脐带绕颈的情况都只能剖不能顺。 对。 很多情况也是可以顺产的。 我见过脐带绕颈4周的自然分娩的，我真见过。 也生出来了。 对，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人家也没有发生胎心的变化。整个过程中确实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当时也量了脐带，确实是110多公分，可能脐带长。 比较长。 对。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的准妈妈，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说检测的过程当中，在孕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有脐带绕颈的情况，您首先做到心态先平和，您先别惊慌。 对。 这个时候您越慌，可能对于宝宝的影响越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冷静的面对，定期的去监测这个宝宝的胎心情况，然后如果出现了危险的情况，咱赶快去医院。其实脐带绕颈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脐带绕颈的情况，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有没有方法让他解开。我们说了，宝宝自己有可能会解开，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推一推宝宝啊，刺激刺激宝宝，让他活动的频繁一点，有没有可能让他加速解开这个脐带绕颈的情况？还有就是脐带如果没绕到脖子，绕到其他的地方，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也有可能像绕到其他的地方，会不会也依然有风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涂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想问问大伙儿，宝宝脐带绕颈多发生在怀孕的哪个阶段呢？早期、中期、晚期，您认为是哪一个？抓紧时间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涂金慧来跟我们说一说脐带绕颈准妈妈到底如何应对。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涂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是一个准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说在准备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涂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问大伙一个有奖互动的小问题，想问问大伙，宝宝脐带绕颈多发生在怀孕的哪一个阶段呢？早孕期、中孕期还是晚孕期呢？上半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给大伙揭晓了正确答案，好，大家伙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两张电影票。好的，涂主任，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半段的时候呢，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说，如果宝宝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脐带绕颈，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宝宝加速他解开这个我们说绕在脖子上的脐带呀，有方法吗？ 目前其实没有发现很好的方法让孩子这个脐带绕颈等于是解脱，只有孩子自己。有时候我就跟我的孕妇们说哈，我说那你就跟你的姑娘跟你家儿子商量商量吧， 好好聊聊 对，好好化疗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有很多的妈妈可能觉得，比如说这个脐带绕颈，我们看到绕到脖子上，我是不是比如说顺时针揉一揉肚子，或者逆时针揉一揉肚子，这样的话让宝宝在肚子里面翻个个什么的就能自己解开，有这可能性吗？ 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是我孕妇也问我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的你只是跟他商量商量，别再给他绕一圈就可能了，对吧？他既然能够解开，他也可能再绕一圈，原来绕一周，也可能下次做 B 超绕两周了，这种可能是是有的呀。 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脐带绕颈，咱们别随意的自己比如说通过这种外力的方式去推他揉他，让宝宝发生这个我们说胎动的情况，有可能没解开反而又多绕了一圈。 对，这里头呢哈，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臀位的这些人，他可能在30多周，他可能愿意把胎位转过来。那对于有脐带绕颈的这些孕妇，在这种胎位的一个变换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本身有脐带绕颈，如果你通过胸器卧位啊，或通过其他的方法，可能孩子增加了这种脐带的扭转或者脐带绕颈的情况，孩子可能会有风险。 也就是说晚孕期的时候，很多妈妈为了这个顺产的时候比较方便，让宝宝这个头冲下比较好出来。 对， 如果宝宝发现这个胎位不是特别的好的话，他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调整胎位。如果有脐带绕颈的，咱就别调了。 你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发现胎动异常的话一定不能再调了。 不能再调了哈，得特别留心。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这个脐带绕颈如果没绕到脖子上，绕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绕到手了，绕到脚了，是不是也有风险啊？会有 风 险吗？风 险比较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手是不停的在动，也可能一甩手就没了。就做 B 超那一块可能是有一个一点绕，再一甩手可能就绕出去了，所以这种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因为头是比较大的，对吧？孩子绕颈他不可能老在里头摆来摆去头，所以绕颈呢哈，发生松的这种机会，比绕手这种松的机会要小一些。 所以说在我们说脐带发生缠绕的各种情况之下，绕脖子、绕颈是 绕身还有 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好，继续来看王女士说，41岁了，二胎，怀孕31周，她说听说怀孕不运动会增加孩子绕颈的风险，想问问您是真的吗？ 孕期我们是建议运动，那运动有助于自然分娩，控制体重，更好的分娩。但是不运动不会增加脐带绕颈，这是两个概念， 和绕颈没什么关系。还有蚊子说怀孕23周，听说左侧卧位孩子不容易发生脐带绕颈，是不是这样？说自己呢平时喜欢往右侧躺，或者是平躺，不太喜欢往左。想问问您，比如说这个孕妇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卧的姿势有讲究吗？ 有讲究，我们是建议左侧卧位，但是左侧卧位不是说减少脐带绕颈，因为我们知道哈，怀孕以后子宫是右旋的，随着妊娠周数的增加，子宫越来越大，那么子宫是右旋的，右旋以后呢，如果你平躺可能压迫脊柱前面的下腔静脉辅主动脉， 那孕妇可能会出现胸闷心慌，那右侧躺呢可能增加了这个右旋，所以我们建议他左侧卧位可能更好一些。 嗯，这是我们说通过整个的这个健康的考虑，而并不是单纯的说会不会发生绕颈。 对对 对, 对、嗯、跟那脐带绕颈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哈。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说在怀孕过程当中的这些习惯，也就是说大部分其实都不会造成宝宝在肚子里面发生绕颈的情况。 对，其实呢有一种可能就增加他的脐带绕颈，就是说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比如说过于的焦躁啊，过于兴奋啊，这种情绪的一个波动比较大，可能胎动可能会比较活跃，这种情况可能会有脐带增加脐带绕颈的风险。 嗯，就像这个涂主任上半段说的嘛，宝宝发生脐带绕颈可能几个因素，脐带的长短，它的空间的大小，还有宝宝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宝宝个头的大小，再一个就是宝宝在肚子里面胎动的这个频率，你想脐带大小啊，空间大小啊，这都是注定的，天生的，这没办法，咱也不能自己控制着脐带长啊短啊，所以说我们能做的能控制的也就是情绪的稳定，减少它非常剧烈的这种胎动的情况。 是的，是的。 好继续来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小瑶瑶想问问您，说脐带绕颈两周能顺产吗？这应该是没问题，刚才这个涂主任也说了，他还见过绕四周还顺产出来的。 对，脐带绕颈两周分娩的大有人在。但是呢哈，在分娩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强监测，如果真是发生胎心突然不好了，那可能会改分娩方式，如果胎心一直很好，胎头下降也很好，是可以引导分娩的。 那帮这个很多如果有脐带绕颈的这些准妈妈们问一个问题，脐带绕颈既然我们说顺产的难度相对来说可能会大一些，有一些妈妈说那我如果有脐带绕颈，我第一出于保护宝宝的考虑，第二呢如果生不下来的话我不还得剖吗？我能不能直接选择剖啊？ 其实脐带绕颈两周剖产的这些孕妇呢，我确实不建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二胎政策放开了，很多人要生二胎，那么第一胎剖产，第二胎势必这种瘢痕妊娠的风险会增加，那么第二胎呢自然分娩的这种风险可能也会增加。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单纯脐带绕颈两周，我建议还是可以自然分娩试一试。 还可以先试试。 对，但是如果说绕了四五周你觉着对胎儿这个安全考虑剖宫产，我倒觉着也可以放宽手术指征。 好的。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不是要加密这个监测的这个周期吗？小朋友说数胎动还是不太靠谱，能不能去做这个 B 超的频率稍微频繁一点，这个应该是最靠谱的吧，毕竟有影像学的支持嘛。 这个 B 超呢哈，其实我们对于 B 超在产科检查呢有一个规范，比如说早孕期11到14周肯定要做个 B 超，22周呢筛查畸形要做一次，28周到32周呢应该也中间也做一次，那么下次再做 B 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也可能会35、36周这个时候再做，但是因为脐带绕颈一周两周你每周做 B 超，我觉着第一它B 超只是那个时间点，并不是说他这一段时间胎儿的安全程度，所以呢我不建议就说每周都进行一个 B 超的一个监测。胎心监护如果说真是发现异常，到晚期的36、37周是应该每周进行监测的。 也就是说其实只有在孕晚期的时候如果有异常的情况，我们可以加密这个 B 超监测的周期，但是其他的时间段像中期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放平心态自己监测好胎动的情况，没有必要天天跑医院去查这个 B 超的情况。 对，还有一下呢我也要说一下哈，比如说你22周发现了一个脐带绕颈，你24、25周你说大夫我胎动少了，其实我也跟我的孕妇们说，我说24周胎动少了，我就是给你剖宫产出来孩子也活不了呀。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数胎动呢建议28周以后来数胎动，太早了其实意义确实不是很大， 不是特别大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您一个问题，说之前看了新闻的报道说很多脑发育低下的患儿在怀孕的时候都有脐带绕颈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想问问您是不是真的，脐带绕颈会造成比如说脑部发育的不良吗？ 脐带绕颈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脑部发育的不良，但是如果本身就有胎儿的宫内缺氧，因为我们知道胎儿宫内缺氧分急性和慢性的，急性宫内缺氧常常在分娩的时候，那很快的宫内缺氧，那么慢性的宫内缺氧可能是时间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原因是多种的，不见得是脐带绕颈，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统计的这个报道的共同点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的代表性。 对，因为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造成它本身就胎儿宫内缺氧。 那像脐带绕颈既然不会造成大脑发育的这种不同，会不会造成其他的，比如说宝宝的畸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伤害，有可能吗？ 没有，没有可能， 没有什么共同的这个，我们说都有可能发生的这个风险。其实脐带绕颈还是个体性比较强的。 是的，脐带绕颈造成孩子发育畸形，这种好像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依据。 好，继续来看张女士打来电话想咨询的一个问题。刚才您不是说在怀孕的时候，由于子宫这个右旋的问题，建议孕妇们左侧睡吗？她说这个怀孕23周了，有人说呢，孕中期可以左侧，也可以右侧。有人建议呢，说必须左侧。像刚才您不是也建议最好是左侧吗？她说，但是我自己感觉啊，宝宝就在肚子的左边，想问问如果我总是采取左侧卧位的方式，会不会不小心压到他呀？我这是到底该怎么睡 啊？肯定不会压着，因为我们知道哈，在宫腔里头除了胎儿还有羊水啊，羊水其实就是一个缓冲，所以呢你左侧卧位绝对不会说压到孩子，这点你可以放心。但是呢哈，到孕中期，比如说23周，他子宫应该说还不是很大，他适当的，比如说他左侧睡得不舒服，他换右侧，我倒也不是特别反对。但是到了晚期，28周、30周以后，我还是建议他左侧卧位可能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啊！说到这个睡姿问题，现在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说孕妇的这种枕头， 对， 有的是一个长条型的，说妈妈们抱着这个枕头睡，可以给宝宝相对的一个支撑，不至于压到宝宝。也想问问涂主任，像这种产品到底有用吗？ 其实孕妇们睡觉呢哈，肯定是以舒适为主，对吧哈？那么这种枕头我也见过，有的孕妇拿到这个枕头拿到病房去， 长条型的，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把手一样的， 是多种多样。也如果说比较舒服可以用，但是效果多少我不敢说，因为 因人而异是吧？ 对，你只要睡得好就可以。 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其实它如果能让您睡得香，您用没问题的。但您觉得用了之后不舒服，总睡不好，也没有必要非得用它。 是的，是的。 还是以自身的感受为主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些互动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个头胎如果出现了脐带绕颈的情况，在二胎是不是出现脐带绕颈的几率也比较大呀？这个会有关联吗？ 没有关联。孩子跟孩子不一样。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脐带绕颈跟胎儿的脐带长短、胎儿大小，那么还有一个呢，羊水量。羊水量如果第一胎羊水正常，这胎羊水特别多，那么孩子翻滚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脐带绕颈的机会就多一些。 和头胎二胎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也想问问您涂主任，在临床上咱们有没有比如说数据的统计，像年龄会有比如说高龄的这种孕产妇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吗？还是说比较年轻的、身体比较壮实的这些，我们说年轻的女性朋友肚子里的宝宝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没有相关的统计，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呢，二胎的或者说肚皮比较松的这些孕妇们，可能这种机会要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孕妇二胎她肚皮相对来说比一胎要肚皮要松一些，胎儿翻滚的这个机会可能会大一些。比如说可能上次做还是头位，下次再做就臀位了，她来回在那掉个儿，这种脐带绕颈的风险可能会增加一些。 好，还有听众朋友想让您教一教大家胎心的监测和胎动的监测到底怎么做才是科学合理的。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和大伙说到了一些哈，咱们系统的教一教大伙。咱们先说这个胎动的监测，这个是我们说发生了脐带绕颈之后每一个准妈妈都应该做的事情。您建议是早中晚最少监测3次。 对，其实呢我们说的胎动呢哈是12小时的胎动，但让我们每个孕妇数12小时那是不可能的， 不太可能， 对吧？ 我们也不能不干别的事儿了。 那么12小时胎动呢大于30次提示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呢你要说如果不数12小时，我们建议就是早中晚各数1个小时，早上1个小时如果有3次，中午有4次，晚上4次，3+4+3+4等于10次，对吧？那么10次其实是3个小时的，你乘以 四呢是十二个小时的，也就十乘以四应该四十次，相对来说胎儿可能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你早上就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那么三乘以四才十二次，孩子可能会有危险。 嗯，好啊，三个时间段，这个早上起来，比如说是一般我们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就是早上起来，起床之后我就测，还是说我吃完早饭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再看？ 你早上起来就是吃完饭以后在休息休息的时候，你监测可能更好一些，因为你吃完饭以后可能血糖稍微高一些，孩子更容易动一些。你饥饿了，孩子也不爱动。 嗯，我们说妈妈这个时候没有能量，宝宝也没有能量，都不爱动。早上吃完饭之后，那中午是不是也是最好吃完午饭之后？ 对，可以。 嗯， 中午吃完饭，其实你如果你数了半个小时，已经有三到四次了，其实规律也很好。那你要不想数一个小时，我觉得 也没问题。 对，如果你数了半小时一次都没动，你必须把这一个小时给数对了， 数够了。 对， 嗯，那晚上自然而然也就是吃完晚饭，咱们稍微遛个弯之后，这时候回来咱们坐着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数吧？还是说我们遛个弯回来之后立马就可以数？ 这个倒没有，如果你是每天你，因为孩子的胎动的规律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愿意就是说晚上动，有的愿意上午动，所以呢，你如果说每次都是七八点，那你就那个时候你就 排那个时间段数就行了。好，这是胎动的监测，一天三次。 对， 如果这个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监测胎心的话，这个时候立马就去医院监测，我们说最少二十分钟的这个胎心的监测的周期。 对，不是，是这样哈，我们呢。其实在病房里头都有一个叫胎心监护，胎心监护我们是做二十分钟，至少做二十分钟，看他有没有反应。那有反应呢，提示胎儿在宫内环境比较好。但是如果说没有反应，可能孩子有问题，那我们可能还要再闹到四十分钟。这是我们要做的胎心监护，看他的反应和没有反应的情况。 嗯，那如果比如说是晚上我数胎动的时候，发现宝宝哎，晚上这个胎动不太好，或者说胎动忽然一下减少，那这个时候再去医院，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说门诊不能挂号了，我直接挂急诊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呀。 嗯， 但是你晚上一次胎动不代表说全天的胎动，因为有的孩子就上午爱动下午不爱动啊。 嗯，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都觉着不是很好，那你一定要及时上医院，医院应该说二十四小时都会有人的， 都是可以的。 对，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准妈妈们，如果宝宝这个我们说胎动，我们最重要是跟他往常做一个对比。 对， 您别说这个早上中午都动挺好，晚上他一直不太愿意动，是不是有问题？这不一定哈， 不一定。因为如果原来这孩子就是晚上不爱动白天爱动，其实这种情况规律没有变，我觉得倒也应该可以的， 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晚上原来挺爱动的，现在突然一下活动减少了，您也别慎着说等第二天医生上班了我再白天去吧，咱晚上急诊依然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要强调，突然的孩子特别的动得特别厉害，突然又不动了，这种情况我们说有可能是突然烦躁了再又不动，那种情况呢我们也要小心，尤其是在晚孕期更应该小心一些。 嗯，好啊，最后一个问题，七七的问题，想问问您，双胞胎发生脐带绕颈的可能性大不大？说他们的活动空间应该比较小，是不是不太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双胞胎呢，这是个话题，应该双胞胎分好几种，一个是单绒双羊，一个双绒双羊，还有一个是单绒单羊。 哦， 那么如果说是单绒单羊，脐带绕颈的这种风险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孩子， 嗯， 特别容易胎死宫内。上次我们抛了一个三十四周的，一个孩子的脐带绕到另一个孩子身上了， 哦，两个人相互打架了，有点。 对啊，这种单绒单羊的胎儿死亡率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是双绒双羊，也就是说，异卵的嘛，应该说老百姓叫异卵的，长得不一样的这种，那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空间挤得比较紧， 对， 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 对，而且它两边互不干扰，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好一些。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让涂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宝宝脐带绕颈，我们说最危险，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发生在怀孕的哪个阶段呢？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 应该是最常见比较多的呢是在中期，但是发生危险比较多的应该是晚期。 晚期， 晚期。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晚期哈。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获奖的听众是飞哥这个朋友。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我们的电影票的兑换二维码发送给您，您可以随时兑换。好了，那最后也请涂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世纪坛医院找到您。 我是周一的全天的专家门诊，还有周二下午

着我朝北的